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28章克劳奇先生疯了第96集。 克鲁姆睁开眼睛，脸上一片茫然，他一看见邓布利多就挣扎着想坐起来，但邓布利多把一只手放在他肩膀上，让他躺着别动。 他袭击了我。 克鲁姆伸手捂着脑袋，喃喃地说： 那个老疯子袭击了我，我正在张望波特去了哪里，他就从后面对我下手了。 静静地躺一会儿， 邓布利多说。一阵打雷般的脚步声传入他们耳中，海格气喘吁吁地出现了，身后跟着牙牙。海格手里拿着他的弩。 邓布利多教授， 他说，眼睛睁得溜圆。 哈利，你怎么？ 海格，你赶紧去把卡卡洛夫教授叫来， 邓布利多说， 他的学生被人袭击了，然后麻烦你再通知一下穆迪教授。 没有必要了，邓布利多， 一个低沉的声音呼哧呼哧地说。 我在这儿呢， 穆迪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向他们走来，他的魔杖也亮着。 该死的腿， 他气恼地说， 应该快点赶来的。出了什么事？斯内普好像说克劳奇。 克劳奇？ 海格不解地问。 海格，快去叫卡卡洛夫， 邓布利多严厉地说。 哦，好的，没问题，教授。 海格说完就转身消失在漆黑的树丛中，牙牙小跑着跟在后面。 我不知道巴蒂克劳奇在哪里， 邓布利多对穆迪说， 但我们必须找到他。 我这就去找。 穆迪粗声粗气地说，随即举起魔杖，瘸着腿钻进了近林。邓布利多和哈利都没有说话，后来他们听见了动静，毫无疑问是海格和牙牙回来了。卡卡洛夫匆匆跟在后面，穿着那件又光又滑的银白色毛皮长袍，脸色苍白，神色焦虑。 这是怎么回事？ 他看见克鲁姆躺在地上，邓布利多和哈利守在旁边，便惊呼道： 出了什么事？ 我被人袭击了， 克鲁姆说。他慢慢坐了起来，用手揉着脑袋。 听说那个人叫什么克劳奇先生。 克劳奇袭击了你？克劳奇袭击了你？三强争霸赛的裁判 伊格尔。 邓布利多想说话，但卡卡洛夫挺直身体，拽紧裹在身上的毛皮长袍，脸色铁青。 骗局， 他指着邓布利多吼道， 这是一个阴谋，你和你们魔法部用虚假的借口把我诱骗到这里。邓布利多，这不是一场公平的竞争。首先，你们偷偷地把波特塞进来比赛，尽管他年龄不够。现在，你们魔法部的一位朋友又想使我的勇士失去战斗力。在整个事件中，我笑出了欺骗和腐败。还有你，邓布利多，你口口声声谈什么增进国际巫师界的联系，什么恢复过去良好的关系，什么忘记昔日的分歧。哼，我现在才明白你是个什么样的人。 卡卡洛夫往邓布利多脚下吐了口痰。说时迟那时快，海格一把抓住卡卡洛夫毛皮长袍的前襟，把他举了起来，狠狠抵在旁边的一棵树上。 快道歉， 海格吼道。卡卡洛夫呼哧呼哧地喘气，海格粗大的拳头抵着他的喉咙，他的双脚悬在了半空。 海格，住手， 邓布利多喊道，眼睛锐利地闪烁着。海格松开了把卡卡洛夫钉在树上的手，卡卡洛夫顺着树干滑下来，在树根旁瘫坐一团，一些树枝和树叶下雨般地落在他头上。 麻烦你护送哈利返回城堡，海格， 邓布利多厉声说道。海格沉重地喘着气，狠狠地瞪了卡卡洛夫一眼。 也许我最好留在这里，校长。 你陪哈利回学校，海格。 邓布利多又说了一遍，口气十分坚决。 把他直接送到格兰芬多塔楼。哈利，我希望你待在那里别动，不管你想做什么，比如说想派几只猫头鹰出去送信什么的，都可以等到明天早晨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 明白。 哈利望着他回答。此时此刻，他确实想派小猪赶紧送一封信给小天狼星，把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他。可是邓布利多怎么会知道呢？ 我把牙药留给你吧，校长。 海格说，一边气势汹汹地瞪着卡卡洛夫。卡卡洛夫仍然蜷缩在树下，纠缠在乱糟糟的长袍和树根中。 别动，牙牙。走吧，哈利。 他们默默地经过布斯巴顿的马车，朝城堡走去。 他好大的胆子！ 他们大步走过小湖时，海格气呼呼地说： 他怎么敢指责邓布利多？就好像邓布利多做了那种事情似的，就好像邓布利多故意让你参加比赛似的。他可真操心呢，我还没见过邓布利多像最近这样操心呢。还有你， 海格突然怒气冲冲地对哈利说。哈利大吃一惊，抬头望着他。 你和那个克鲁姆一起散什么步？他是德姆斯特朗的，哈利，他很可能在这里对你下毒手，不是吗？难道穆迪什么都没有教你吗？想象一下吧，你被他骗得不知不觉。 克鲁姆挺好的， 哈利说。这时他们正登上通往门厅的石阶。 他没想对我下毒手，他只想跟我谈谈赫敏。 我要给赫敏提个醒。 海格噔噔噔地走上台阶，严肃地说， 你们这帮人少跟那些外国人打交道，越少越好，他们谁都不可信。 你原先和马克西姆女士相处得还不错呢。 哈利恼火地说。 不许跟我提头， 海格说，神情一时间有些吓人。 我现在把他看透了，又想来讨我的好，想让我告诉他第三个项目是什么。他们一个也不能相信。 海格的情绪糟透了。哈利在胖夫人面前跟他告别时，感到总算松了口气。哈利从肖像洞口爬进公共休息室，快步走向罗恩和赫敏坐的那个墙角，把刚才发生的事全都告诉了他们。